天，我们曾经疯狂过，在无尽的快乐中忘记了自我。那个夏天，时间就像停止了，任由这首励志片随着微风缓缓地飘落。把那个夏天凝固在你我的掌中，在多年之后望着天空深深的思念，也许这一幕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，当时唱吟和好声依旧回荡在耳边，好像一起回到那个快乐的夏天。我曾问你，夏天你要去何方，你笑着对我说，你要进入我的梦想。曾经的 sweat 分散在那一瞬间，我们都无忧无虑，笑声充满着那每一天。把那个夏天凝固在你我的掌中，在多年之后望着天空深深的思念，也许这一刻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，当时唱吟和好声依旧回荡在耳边，好像一起回到那个快乐的夏天。 那个夏天你们会有多么留恋，写出的话足够写成一整大的诗篇，终于在六月的清晨写上你的答卷，期盼着多年的梦想在这一刻实现，大心细致与匆忙的偏向你的志愿，把心中的期望折成飞机飞向那天，飞往那海的尽头，飞那山的那一边，留下深深思念，思念那个值得思念的夏天。 当时唱你